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81集，倒下之谜。 七七四十九拳，多了几根骨头啊？ 天尊一收势，挑眉，变通天此时趴伏在地，浑身伤痕累累，捂着肋叉，显然是痛得站不起来了。远处，黑水婆婆却对天尊招了招手：“ 小游小游，应该是50拳，你漏算了烧水的那个婆婆。”“ 是哦。” 说完，天尊飞起一脚，将变通天踢得飞了起来。变通天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之后，啪一声重重落地，摔得口吐鲜血，下巴都歪了，双手突然一按地面窜了起来，狂吼：“ 我不杀他们我也要死，谁让他们是弱者。” 只是变通天的话还没喊完，就见天尊忽然后撤一步，双手一抬，一股内力形成，而身后那个几乎被冰封的洞穴也出现了变化，洞穴上的冰层忽然裂开，然后竖起一根一根的冰锥形成。白玉堂一愣，展昭摸下巴。就在两人琢磨的时候，天尊内力往前一扫，冰层上的冰锥密密麻麻的，就跟箭网一样扑向了惊叫一声转身要逃走的变通天。只可惜变通天还没逃出几步，就被这些冰锥给扎了个正着，几乎被扎成了筛子，冰锥瞬间融化成血水，随后因为天尊内力带出的寒气而再一次凝结。等众人在看的时候，变通天已经被冻成了一根筛子一样满身血窟窿的冰棍，样子有些凄惨。天尊甩了甩衣袖，淡淡开口：“ 这样的才叫还清了。” 白玉堂看展昭，展昭略无奈地拍了拍他肩膀：“ 说来话长。” 黑水婆婆脸上也出现了笑容，点了点头，似乎很满意这个结果。展昭叹了口气，想起他曾经跟他娘打听他外公身上的剑伤时，他娘告诉他的话：“ 你外公年轻的时候被一个姓卞的朋友出卖陷害，结果万箭穿心，差点死无葬身之地。幸亏妖王把他救活了。”“ 那个姓卞的还活着吗？我要替我外公报仇。”“ 妖王当年似乎留下了话，说这姓卞的最终会落个万箭穿心而死的下场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欠的债总是要还的。” 据说此人原本是阴侯的朋友，为了牟利出卖朋友，另外他还顺带害死了银妖王身边很多无辜的人。这事情过去好多年了，展昭一直记得刚才天尊那一顿胖揍，再加上黑水婆婆的话，估计是给那些枉死的人报仇，也就是说变通天欠的是阴侯的，天尊是帮阴侯报仇雪恨嘞。展昭笑眯眯对天尊点点头，天尊尴尬牛脸：“ 顺便而已。”“ 还不好意思了。” 白玉堂看了看众人神色，心中了然，大概是跟阴侯有关系。正这时，天尊突然回过头望向洞穴内的方向，黑水婆婆也走了上来：“ 有声音， 好像是有别的船来了。” 众人跑进洞穴，走进通往海岸的岔路，往远处一望，就见一艘大船正缓缓地朝恶湖岛驶来。黄月林眯着眼睛打量了一下那艘船，摸了摸下巴：“ 是普通的船。” 展昭等人就看到船往洞口的方向来了，便猜到是知道这岛秘密的人，于是众人往隐蔽处躲了，等着看船上下来什么人。很快那艘船靠岸了，这山洞外边的滩还挺深的，那船不大，靠岸刚刚好。 展昭和白玉堂躲在一根石柱后边，展昭往外望，白玉堂就在他身后，单手靠着刀把儿，斜身看外边。这时船上有人跳了下来，展昭和白玉堂一眼看到，同时眼睛一亮，另一头天尊也看到了，摸了摸下巴，问身边的黑水婆婆， 这个是本体还是虚的？ 黑水婆婆的双眼都快眯成一条缝了，嘴角翘起，带着笑意，捂着嘴小声说了两个字儿：“ 本体。” 黄月玲反正眼神不太好，为了避免被发现，所以蹲在天尊和黑水婆婆身后，就瞧见个白衣人跳下了船。跟白衣人一起下来的还有两个人，其中一个蒙面的黑衣人身材瘦高，背着一把锤，另外一个是女人，看着不是很年轻，不过十分漂亮，甚至有些妖媚。展昭回头瞧白玉堂， 眼熟吗？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这个女人就是叶知秋画的画像里边的那个女人，按照现在查明的身份，他应该是博阳王的妾室，同时也是参与恶虎岛屠岛的画事人之一。另外他还曾下令活捉罗渊罗英两姐弟，这一点始终让众人费解。这些日子的相处下来，众人发现这俩姐弟也并非是普通的孩子。首先姐姐聪明异常，记性很好，几乎过目不忘，而弟弟虽然年纪小，但是也有一个特长，这个特长十分的诡异，众人也不知道该怎样描述。具体的情况就是，只要是木头的东西，罗渊轻轻一摸就能说出这木头的年龄，也就是树的年龄。不止如此，他还能跟几乎所有的小动物相处好，连黑啸那么难伺候的马他都能伸手就摸，还会说一些奇怪的话。比如说第一次伸手摸了摸多多，就说这个马要生小马了，摸了摸院子里的大花猫，就说他脚上长了个东西，走路有点痛。后来公孙真的从那只胖猫脚上找到了一个类似于疖子的东西，给他用刀割了，上了药，没几天胖猫就恢复健康了。对此殷侯觉得这孩子可能也天赋异禀。另外公孙也看出罗英罗渊从长相上来说并不是真正的亲姐弟，他俩应该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。而且这么巧，这两个孩子也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，飘到恶虎岛之前的记忆几乎为零，不得不让人怀疑他俩真正的身份。这下船的三个人中，除了那个神秘的女人之外，最引起展昭和白玉堂注意的还是第一个下船的白衣人。这人的外貌特殊，眉眼之间像极了狐狸，一身白，表情僵硬。展昭和白玉堂看到他就忍不住磨牙， 白鸡。 白鸡族应该有某种世代相传的延续性，当然了，虽然不如银狐族这么神，但这一族也不是省油的灯，阴险狡诈，作恶多端。白姬之前差点害了公孙，还绑架小四子，展昭等人对他深恶痛绝，他突然现身，在场众人心中都暗暗叫好，尤其是听到黑水婆婆说这个就是白姬本人，而不是他耍花样做出来的什么替身的时候，众人的心情越发愉悦了。天尊示意众人先不要轻举妄动。展昭和白玉堂自然明白，这帮人上个荒岛必定有什么原因，看看他们搞什么鬼，没准能查清楚他们屠岛的真正理由。展昭等人不动声色地退出洞外，先把变通天的尸体藏到落叶堆里，然后隐蔽在山崖附近的隐蔽处。没多久，白姬带着一男一女从洞口走了出来，他们并没有往刑天号这边的峡谷走过来，而是走向了另外一边。 玉堂，你猜白姬知不知道变通天在哪个山洞里啊？ 很有可能知道，他俩都一肚子坏水， 必有联系。 那他怎么不去查看一下变通天的情况？觉不觉得他们很着急的样子？ 展昭有些疑惑，白玉堂也点头，于是众人不动声色的跟踪。 这三人的确很着急，顺着峡谷一直走，最后走到了一个浅滩，到了山门附近。那山门呈现鱼尾形状，十分古旧的感觉。众人就见白姬在山门的一个门柱上按了一下，山门上就弹出了一个门把一样的东西，他又抓着上下左右扭动了几下。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只见山门突然向两边展开，地上拱起了一个半人高的入口，黑漆漆的通往地底。 原来这个山门是地道的入口。 白姬带着那个男人下了地道，那个女人就在地道门口等着，偶尔警惕地观察一下四周。展昭等人倒是不担心白姬等人一去不复返，毕竟那女的还在这里等，表示一会儿他们还出来。于是地底藏着什么呢？下去干嘛？等了一会儿，果然就见白姬和那黑衣人上来了，两人一人拿着一个大箱子，将箱子放到那女人脚边，两人又折返回去了。 这儿下去搬东西了吗？ 箱子看着很重的感觉。 说话间，只见那个女人突然弯腰打开了一个箱子，展昭等人伸长了脖子一看，都惊讶了，那箱子不是别的，正是金银财宝。只见那女人顺手抓起一串硕大的宝石项链，就开始对着天光看，然后又拿起了几枚玉镯和一些首饰欣赏。之后她将首饰放回去，又去打开另外一个箱子，那箱子金灿灿的，满满都是黄金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